这个比早晨的时候的这个最低气温是高了7度多了。这个南郊观景台目前的气温是22.2度，是这个和昨天的气温基本上是快持平了。 嗯。 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南郊观景台这边能达到24度，这样啊，就是说比昨天整个来讲的气温稍高一点，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舒适的。 嗯。 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把目光是转向这个世界天气，我们先介绍一下亚洲天气这个重点。亚洲天气的重点呢，一个就是日本呢后天有这个强降水天气出现。日本后天呢主要是在这个本州岛南部和这个九州岛这一带呢会有比较强的降水天气。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出现呢会是中到大雨，局地会有这个暴雨。这是这个日本的天气。那么亚洲天气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蒙古。蒙古的这个受这个一个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呢，就是这个未来3天啊，是有降温和降水天气这个不断的出现。 嗯。 受高空冷涡的影响呢，蒙古国将出现大范围的这个降温和降水天气。今后这个3天呢，这个冷涡势力还是很强的。蒙古国的中东部降温幅度很大，大多这个降温幅度呢是在4到8度。 嗯。 局地的降温幅度会出现在超过10度这样的一个降温。 嗯。 同时呢，蒙古国的中东部呢还会有这个降雪、降雨或者是雨加雪这样的混合性的降水出现。 嗯。 这是亚洲的一个天气重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欧美天气。欧洲天气重点呢，就是明后2天呢，就是欧洲的降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北欧，特别是挪威。明天和后天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雨加雪。与此不同的呢，是今后3天这个西欧和中欧的天气呢都非常的晴朗，没有降水出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北美的天气。今后3天呢，美国将受到两股冷空气的这个综合影响。明天美国东部有比较强的降温天气出现，大部分地方的这个最高气温会从这个今天的25到30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度下降到明天的20度上下。比如像这个纽约和华盛顿，纽约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28度，明天呢就是预计是21度左右的，这样降温幅度是一个7度这样一个降温幅度。 嗯。 华盛顿这个明天的这个气温降温就更大了，这个今天预计的是32度。明天呢就只有20度左右了，就是这个华盛顿的降温是比较明显的。 嗯。 那么在降水方面呢，未来2天美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中东部地区。这些地方呢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这个中雨以上的这么一个降雨。明天这个降水呢稍微强一些，美国的东部呢局地会出现这个大雨。 嗯。 这样的话就是希望美国这个东部地区的话，就是要给这个降雨这一个对旅游的一个不利影响吧。 嗯， 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谢谢郭老师。那么再提醒大家，现在这个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在出行之前呢，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温度的提示。再次谢谢郭老师，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三，但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欢迎各位来到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 每天都要扎心窝的是吗？ 善解人意啊，他给大家排一下顺序，因为他不排的话，我真的就忘了。有的时候真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日有的时候是从，比方说本周，我们是从 中秋节开始的， 对， 中秋节跟大家直播啊， 对对对， 分享一下那个月亮的故事。那在昨天我们是和大家来捋了捋在节前的旅行情报， 嗯哼， 是吧？做到心中有数。不过呢，可能各位在想，我们的某些旅行情报有点远啊， 嗯， 说的可能不太符合您的旅行的计划。 嗯哼， 在这个十一国庆长假当中，还有哪些朋友是要在国内旅行的？我们今天呢就邀请达人和大家一块儿来针对啊大家的旅行计划做一些提示和帮助。 对，请到的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在周五给我们规划短线行程的张波， 嗯， 他的出城网张波，他今天呢 迫不及待了已经啊， 对， 必须要提前讲了， 嗯哼， 因为你再拖到周五的话，该走的都走了， 绝对来不及了， 是吧？ 嗯， 来欢迎一下张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波 啊。张波是不是这两天你身边也是哎突然之间哎这几个人就已经开始出发了是吧？经常有已经 其实他们在中秋节 啊，是是是， 拜拜， 是是是是是。 还有再往前走一段时间的，就是还往前再走几天，他们一走一个多月。 不，这个能理解，有的是长线，尤其是大家说一年到头啊，可能假期集中的，能够把那个假连起来的，把年假用上的，刀刃上嘛，所以走的长线的朋友。早点走是应该的， 对，尤其是对于很多喜欢自驾的朋友，因为路上的耽误的时间很多。 今天办公室里我们好几个还从来没有租过车的朋友正在那研究怎么租车呢， 啊， 被我听到了，还在弄什么支付宝啊，是不是优惠啊， 有些可能是现开的支付宝， 是，所以我就说这两天大家这个其实都挺忙碌的，就在忙着为旅行做准备呢。 对， 基本上说是好多的朋友基本上就是走长线一点的地方了啊，之前将近在一个月之前大家就已经开始做计划了， 嗯， 然后这几天能够走的啊，基本上大部分是选择我临时可能我确实这个假期我确实能够走开的。 你觉不觉得这其实是一很大一部分的群体， 嗯， 就是临时做计划了。 对， 我这个我们的假期，像你我都是这样。 对，我今天还在想订个京郊的房间都没订上。 你看看， 嗯， 其实也不是因为没订上，还是因为穷，就是价格太高，高到让我无法企及。 嗯， 所以就是临时做计划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嗯， 如果你去到一些很火爆的地方的话。把那个万去掉。 确实临时做计划你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对 对, 对, 对，一个是你看机票。价格会很高，第二一个了，然后说是你的有可能火车票 火车买不着， 买不到，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是当地的酒店也是，就是 对市场价格它就是这样嘛， 对对， 对， 尤其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区域， 有的你想订价钱高都订不到， 对， 已经空了， 对，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几天，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捋着国内适合你觉得你想喜欢的一些地方去，就比如说是我们很多朋友说，哎，我喜欢去长白山，我说你放心，长白山绝对是人山人海。就是我很多朋友问我，我就告诉他这一句话。那你说我去哪儿？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啊。但是说我至少可以告诉你大概的哪几个方向，你可以选择走他另外一条路，还好一些。 咱们在有限的。相对的这个比较能够避开人流高峰啊，避开这个价格高峰， 对对 对, 对、 可以选择一些不同的路走， 对、其实比如说是我们去东北方向嘛啊，有很多朋友选择哎我去到这个什么到吉林啦哈，到这些地方去，那么这些尤其是像长白山这种热门目的地它肯定是人比较多一些，但是你再往东边走一走，对吧，你可以走到东北的伊春嘛啊，伊春呢，那么说是它相对来说是就没有像我们这个长白山这边这么热门了，但是不代表它的景色不是大家就是大家都想看到那个秋天的那个七彩的颜色， 不代表它没有， 对，它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毕竟属于小兴安岭嘛， 袁一没去过长白山是吧？ 我没去过， 那伊春就更不用提了， 不用 是吧？ 对， 东北很多地方你都没有， 我最北不就是去到 对海口是吧？ 对呀、 去滑雪， 对 对对，所以一说这个。对于很多还没有涉足过伊春，包括你刚才说长白山以东的地方哈，很大的一片区域，可以给大家来支支招哈。 对，就是说大家可以选择我们从北京出发到哈尔滨，到哈尔滨这个距离的话，然后说你选择高铁的话还是比较方便，对吧？就是说是至少是它高铁比较多，但是你要到伊春的话，肯定机票非常非常的紧张，对吧？因为伊春它只有一班飞机， 应该是支线的， 对对 对 对，而且还是属于在哈尔滨经停一下，然后再走的，所以说这是到伊春的这个飞机。那么说是你到了哈尔滨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你选择自驾就可以了，啊，就是你 因为从北京到哈尔滨这个距离1200公里，你就可以不用开车了嘛。 这个自驾太长了，是吧？ 对对对。 到那儿之后再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然后你选择我从这个哈尔滨，我选择租一车，然后直接到伊春，4个多小时、5个小时就可以开到。 四五个小时。 对对对对。 如果不在那边自驾，再过一两个月的话，可能凭咱们的车技就有点轻易无法驾驭了。 冬天 基本上我们就是到那边只属于坐车这一会儿的。 对 对 对，就是除非那种特别就是有车技比较好的，或者是经常在这个 雪地 天雪地，对，这个地方去开车的这些朋友，所以说是为什么说让在国庆节的这个，而国庆节这段时间当中，哈尔滨本身它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目的地，只是很多一些朋友他会选择去走在一些什么，就是可能说是哎选择一些其他，就是一些什么四星五星的酒店，但是我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个地方，一个庄园也是值得你玩一两天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那个伏尔加庄园。 伏尔加庄园， 对对对，它就是 本身俄罗斯味的， 它本身的里边就是全部是俄罗斯的风格，俄罗斯的所有的东西，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值得一玩，而这个里边正值也是正好是秋景非常漂亮的时候，然后也就基本上说你就是里边的娱乐项目也有很多，大概能玩一天左右的时间，然后你除此之外了，然后顺着这边的话，然后到伊春呢，它本身有几个，一个汤旺河国家公园是值得一去的，啊，还有包括一个武英国家森林公园，因为到这边的话可能就主要以森林为主的，还有包括一些火山岩为主的一些目的地，所以说就是到伊春这边的话，就是基本上是以临海赏秋色为主，当然说吃是肯定少不了的，比如什么小鸡炖蘑菇，它那边蘑菇和我们这边的不太一样，就是说他那边蘑菇只要一到锅里边，人满屋子飘的是蘑菇香味儿。 你刚刚在说之前咽了一口口水。 对，还有因为是刚吃过饭嘛，刚吃过饭都咽口水。 所以它是那种口蘑是吗？ 对，就是它整都是基本上不是人工来培养的，都是在森林里面他们采的蘑菇，对，野生的，纯野生的蘑菇，这是一大特产。第二一个就是它的蓝莓也是一大特产，就是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因为那个地方是产蓝莓。当然走这边线可能有很多一些朋友会觉得说这边线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名气特别的大，对吧，但是我觉得在它的平行的一条线路上，就是从哈尔滨我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就走到就是大家更为熟悉的一个呼伦贝尔，这个时候的呼伦贝尔的颜色也是五颜六色的，而且前几天就是这两天吧，我很多朋友在那边然后发过来照片，然后真的是太漂亮了，有草原，有森林，还有白桦树、白桦林，对吧，这些它本身就属于农林牧的结合地带，所以说在这边的话，然后是这个季节正值是一个赏秋的季节，而且还有河流，比如像他们比较大的什么这个额尔古纳河，然后这些地方都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它的房价了，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房啊，也就是400-500块钱。 国庆期间也会这样吗？ 对对对对，就是 这也太划算了。 国庆期间为什么我说是给大家劈开另外一条路，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会选择暑期的时候去呼伦贝尔看草原，但是对于摄影的朋友一定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去草原，这个时间段当中的第一个就是 颜色好， 对，从比如说他们很多一些朋友从广州那一带的，他可能过不来，他时间不允许，对吧，那么其实从北京我们过去还是比较近的， 相对来说近多了， 对，已经近了很多很多了，而且他的机票也不贵，事实上真是这么回事，就是北京飞满洲里或者北京飞这个海拉尔的机票， 提示大家一下，如果您要是在十一期间要到刚才提到的像伊春啊、哈尔滨，包括到满洲里啊、呼伦贝尔这样的地方去，这个温差问题大家一定要还是要提前有个心理准备。您刚才说为什么说色彩好，它温度它低得早， 对对对， 这个对这个树木啊 色彩的 颜色变色特别特别重要，我看了一下这温度，你就想象不到此时此刻，当然他们跟咱们可能差不了太多，你比如说哈尔滨是21度，伊春那边现在18度，但是你那温差有多大，它晚上只有几度，然后到了十一期间啊，这个温度能达到就是最低温度是3度-4度，然后最高温度可能只有10度-15度， 就是没赶到下雪 啊，对对对，但是还好我看那都是晴天， 对，就是说但是说在山顶上不是和山下面是两个概念， 那两个世界， 对，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山底下是晴天，但山顶上是真的是雪已经盖上山顶了， 哦， 对 对对对 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大家的保暖措施是一定要做好了。 哎，您这个季节去过那边哈？ 我再冷的季节我都去过。 这段时间，现在的温度穿什么呀？ 这段时间大家基本上穿抓绒，就是说， 里边必须就是穿冲锋衣，里边必须穿抓绒， 穿抓绒，对对对，外面防风，里面保暖， 对，然后冲锋裤也是必须得保证里面是有抓绒的。 我觉得倒是去您说的这些地方玩，您一定是带上户外的装备可能好一点。 对，就是 防风最重要， 就是抗风抗寒， 对， 还必须得透气， 再防点水， 对，所以说是这个就是说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了林区或到山区的话，那么登山的这些装备你肯定是需要准备的， 是是 啊，所以说是这个就是也是大家要注意去携带的一个东西。 嗯， 当然从走这条线路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沿着从海拉尔，就是或者说有一部分朋友会从赤峰这个方向去走过去，走大通道、 这边走啊， 对、但是其实你不管是从哈尔滨走，从赤峰走，其实这样是一个大环线，整个、 这叫大环线， 对，就是你从哈尔滨进到海拉尔，最后从海拉尔走大通道，走赤峰这边回来，从承德这边回来，对吧？那么这是正好是一个圈，是一个长条形的圈，对吧？就是不走回头路， 对对对对 对，对吧？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可以去选择就是走这个方向。第一个车绝对保证不会排队的， 咱们不是说长白山不好，长白山确实是 人多一些， 不需要咱们再去凑热闹了。 对对对，而且就是都到现在了，你去订长白山的很多东西， 就这句话，就是 对， 如果你是前两个月已经订好了，那没办法， 对对对对， 是有计划的，但是临时决定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错开这个高峰的人流最好。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对于长白山，肯定很多人确实是秋天真的是很漂亮，对吧？长白山、镜泊湖，这都是大家要经常去选择的这个目的地。那么说是就是人多一些。 所以你看，您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我去长白山两次啊，都是错开了这个时候，一个是春夏交界的时候，去过一次，那时候也不错。但是就是看到冰冻天池嘛，我跟你讲过啊，冰冻天池一大块啊，一大块冰棍，然后还有就是冬天去过，原因知道，我们去冬天去是什么那个样子 啊， 就是大雪封山，对，大雪封山，跟观察员一块去的，然后去了以后登那个阶梯上的天池顶的时候，那个边上一望没有，什么都没有，不是一望无际啊，什么都没有，就是雪太大了， 对， 什么也没看见， 对， 但是两次呢确实就像您说的，避开了人的这个拥挤， 对， 根本没有人上去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间段，长白山上面它就是赶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然后尤其是这就是从我们北京这边的东北的人家就不一定说非要看那个雪了， 对对对， 对吧？因为他们家门口出了门就可以看到，对吧？ 还是没见过，对吧？ 对对对， 我们心里有这个需求。 而其实像我们冬天的时候，有很多的会去选择，就是在走这边，就是在看雪乡，或者看到它这个雾凇。 长白山在冬天好像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滑雪的人特别多。那也是一个拥挤的高峰。 对，因为这个就是，但是接下来之后可能会分流一部分出来到我们张家口，对吧？到我们北京 旁边 张家口，对，因为它这边的雪场也基本上是雪道，其实真的雪道还是很牛的。 这是冬天的事儿，咱们这个稍后再说啊。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走这个方向的东北方向的话，大家可以去选择走呼伦贝尔这边这个方向。 好 啊，然后因为就是到了，就是你走呼伦贝尔的时候，因为你到了满洲里这边也是值得一看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的夜景非常的漂亮，它也不存在说是冬天不冬天的这个状态，因为它整个城市的建筑全是俄罗斯风格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走走整个这样一圈的话，然后是一个非常值得在这个假期当中去走一圈的这个选择，但是就是你要是自己开车从北京出发要去的话啊，那么说实在话，你基本上需要10天的时间， 对对对，需要的假期更长，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是你要说是我到哈尔滨中转的话，可能6-7天我们基本上是足足够了，走这样一圈 还是建议中转的好， 我也是， 省点体力嘛， 对对对，要不然你来回路上你就是在开车嘛， 对，你原因知道，我原来这个老是回家的时候开车， 他会自己开车回家， 后来我发现有高铁以后你这个没有必要， 对， 真的没有必要， 会很辛苦的，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这是东北方向，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可能给大家就是捋一下大家所走的这个方向里面，因为大家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就是比如国庆节，对吧，我们走西北啊，走东北啊，走西南啊等等这些方向，其实在 西北方向的话，可能现在这两年当中也是有一些很多热门的目的地，比如像大家就是这两年当中，比如刚刚热起的甘南，还包括青就是一直火爆的青海，对吧？所以说是， 还包括那个看胡杨林的地方， 对，就是说额济纳这边的，这属于是在北边，在我们北部，对吧？额济纳基本上国庆节可以这么说，一房难求，就是一间房，就是可能我们说普通的一些酒店吧，就是基本上在1800块钱不一定有没有房间。一间房， 这真是遇到这个人多，水涨船高的时候了。 对，就是人家一年就经营这两个星期，你 也是这话说出来，大家能理解了， 对吧？就是你不要说它贵，但是它确实是它一年就这 时间短嘛。 对对对对， 它得休养生息好多个月。 所以说是这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去，第一个是你的体验度不是特别高，你会感觉到，哎，这就是大家传说中的胡杨林，到处是人。 好多人为什么回来以后评价对很多地方不高，就是这个因素影响太大， 对对对对， 不够高。 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我又略过了额济纳，然后就没有去说，然后直接我们就说到青海了， 好， 对吧？就是直接，其实大家夏天的时候去青海去的比较多，然后其实在这个秋天，尤其国庆这个时候了，你比如说去茶卡盐湖这个地方呢，它人就没有那么多，不像是人山人海的那个样子。 哦，您是这么念的哈？ 对啊， 我以为是茶，我念 就是 茶 卡也是属于正常的。那么说是当地人的叫法都是茶卡。 哦，因为音译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茶卡盐湖。 这今年火的不行了，我发现。 就是其实已经火了好多年， 是 就是尤其是女孩子特别喜欢。 为啥 啊？天空之镜嘛， 就是中国天空之镜嘛。 对啊，这是大家是 童话般的故事。 你去了不用戴镜子， 对，然后直接站在那个地方拍出来倒影非常非常漂亮，对吧？但是看对天气，也得赶合适的天气、合适的光线，然后才可以达到既定的效果。 十一期间人会很多吗？ 其实茶卡盐湖这边的话，它本身面积很广的，就是它不是说是、 哦、地域广， 对，就是说虽然只有那么一条就是盐道，对吧？然后你可以直接走到什么后面那些拍照的那些地方去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它本身的这个面积还是比较大，显不出来，就是人是不少，对，就可以稀释出来很多一些人出来，所以说这是要走，因为大西北的地方大部分是地广人稀，所以说是你就不会感觉到那么拥挤，对吧？比如到我们说的江浙那一带的这个地方的话，它是 到园林去，如果人多那就是人多， 对，就是人多，你出不了这个园子呀，对吧？这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在西北的话没事，你放心，就放草原上，你撒开了行吗？你来上几千人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什么？我们曾经看到过一群这个就是养的羊和这个牛群哈，就是说，我问了一下那个当地的向导，告诉我说是，你知道这有多少牛吗？我说呀，也就是1000来头牛吧哈。他后来说，你说什么呀？1000来头，这是有10000多头。 哇， 所以你看不出来。 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我说 看不出来。 充其量也就是1000多头牛嘛，对吧？啊，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对 啊， 所以说到底啊，刚才您提到一点，我还想提示大家，有时候我们会经常会说到说去核心景区，有的时候啊，真没必要。 对， 真没必要。 至少不需要在这个时间段去 啊。有很多的那个核心景区，那就是造出来的一个词儿。 对， 特别是像您说到的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 对， 哪哪都是景。 对， 你走不寻常路。看到的东西更多。 嗯哼， 我们这样吧，稍微休息一下，好吧？ 好。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东北和西北的一小部分啊。 对对对， 一会儿再换个方向。 好的。 环球旅行家们的旅行规划师稍后回来。 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ichael。 分裂狗，白老虎， 白狮子， 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信金穗30天。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成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邀请的出城网的张波，跟大家在节前来看一看哪些地方人少，还有不错的风景。 是， 来欢迎一下张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波。 刚才咱们说哪儿了？东北，咱们是把它说了一个 东北的、西北的 大环线， 对对对对，我们 来避开高峰。 都简单的把东北和西北的几个目的地给大家指了一下 啊。西北您刚才的重点是落在了青海是吧？ 其实我是落在了青海，然后其实青海呢，就是相对来说它因为它和甘肃的南部的是交界的一些地位置，那么其实甘南这边的线路里边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 甘南说到的确实少，在咱们节目里， 对， 我唯一的印象是什么呀？我张波可能说提到过啊，有可能我不在，我是跟有一位嘉宾聊自驾的时候，他曾经是从那边出发，一直往四川走，所以走过那条线， 他走的川西 啊，他说那条线挺美的，而且他说平常人少，车少。 不光是平常人少，国庆节我这么说，在当地1300公里能见到5000人。 他今天都是拿数据说话的， 对， 一开始跟我们说牛1万多头， 对，这是震撼到了。 然后说，这句话再说一遍，多少公里？ 就是1300公里的路线里面，就是我们正常走的1300公里路线里面，你可能见到5000人， 真好， 5000游客。 那十一期间人也不会很多， 就是说11，我说的就是11，这样的线路呢，就是说为什么从甘南的话，我们大部分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过去走的是从合作出发，然后到拉卜楞寺、朗木寺，完了之后 我熟悉那些名字了哈， 对，然后说是再走到扎尕那，扎尕那因为它是一个石城吧哈，就是也是一个号称为一个跌落人间的香格里拉吧，是这么一种说法。它基本上房屋都是石头来建的， 您说到的这一切的起点，我们应该是先到兰州吗？ 先到兰州，或者到西宁都可以。 到西宁也可以， 对，都可以，因为西宁和兰州的高铁只有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很方便，而且就是基本上随时都，就是买上票，买上站票就可以过去了。 然后您刚才描述的那个线路，基本上自驾完成比较好，是吧？ 对，就是说，我觉得这条线路里面的自驾的话，它是非常棒的。就是你从兰州开始去用车的话，然后到合作，合作作为我们一个始发点。对，因为合作它是一个市，然后这样子的话，然后从合作，然后到朗木寺，到不是先到拉卜楞寺去看看，对，然后再到朗木寺，朗木寺之后呢，然后再到迭部的扎港那，从扎港那之后，后面就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往探昌方向去走，就是陇西了， 陇西， 对， 这条路的路好走吗？ 这条路的是国道，它不是高速。但是说车不是特别的多，大家可以踏踏实实放心去走。 我觉得的十一期间，尤其是喜欢自驾的朋友，还是避开高速啊，你可能能看到的更好。 他这边关键也没有高速， 没有高速，高速可能从兰州这个方向啊，高速是往陕西往这边走。 对，从陕西，然后从西安那边，然后直接到兰州这个方向。 因为我是走过一趟什么呢？我们走的可能也不是高速啊，我们当时是从西宁穿越祁连山。 穿越祁连山 到这个兰州，到这不是兰州，到张掖这边，然后往那个敦煌那边走，这一路上你肯定不是高速，但是那风景真是太美了。 那你走的路线很正常，就是从西宁，然后走到应该走垃圾山，然后从垃圾山，然后再到共和县，然后从共和县，然后再到青海湖。 对，没错， 对吧？ 这个线路特别熟，我们在青海湖还在那儿待了一会儿。 对， 这条线路上我就觉得是。到最热的时候啊，它那个山里面啊，你都能看见雪，都飘着雪呢。 它山顶上是常年可以看到 积雪， 因为它海拔在那儿放着呢。 但是我前两天问了一个朋友，是西北的朋友，他们就说，现在那个雪线也在逐渐的退。就是因为现在这个 人去的多了， 人去的多了，所以从那个我原来看到的那个就是路上啊，你往我当时应该是在祁连山以北嘛，北边一直由东向西行，对吧？ 对， 我往敦煌那个方向走，然后你就看你的南边那个窗户啊，我们坐了大巴车嘛，然后那个大巴车的窗户，你看到那个祁连山它的那个雪线，看到齐齐的一条线 ， 一直跟着那雪线走，一直往西走， 没错。而且祁连山本身说白了，如果自驾的话，其实是在整个山脊梁骨上走的对，也就是真的说是很漂亮的。 我又捣乱了啊！刚才说的不是这条线， 没事， 说的是 你， 当然都是西北。 对，就是它属于一个大方向，对吧？然后说是，其实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说要走这条扎港的这条线啊？走到这边之后，很多人就会停止了，然后直接奔着川西走了，就是奔 四川 那方向走了，从朗木寺开始。但是事实上，从这条路往后走的话，一个是奔探昌方向的关鹅沟，也是这两年当中比较热门的一个目的地。关鹅沟，然后关鹅沟的秋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有山，有瀑布，然后有森林，有高山草原，还有湖泊。 说的像九寨沟呢。 就是它和九寨沟是一条水系， 是吧？ 对啊，然后就是没有九寨沟的那个名声那么大， 也没有九寨沟那么多人。 对， 他们怎么讲说九寨沟附近的地方呢？包括我们家那边啊，就是陕西南部的地方，说很多地方其实啊，一模一样，就没人知道。 对， 好多好多这样的地方，我们开始不相信，觉得这是口号， 就是距离巨星大概10公里的位置是吧？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就你说的也一样，演员也是这样吧， 对 吧？ 你 只不过是藏在深闺。 对， 你还不认识， 因为过去大家的旅行是以打卡为目的地， 对 对吧？ 对， 就是我来过这个地方了， 对 对吧？ 回去跟人说去过， 对。然后就说，就像很多一些朋友就是来我们北京是一样的一个思路办法，对吧？我到北京去，我去了慕田峪啊，或者说我去了箭扣啊，或去了黄花城。 但是你只要说有一个名字， 对，你说我去过八达岭，哦，行，北京， 马上 对， 对吧？所以说是这个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对吧？ 但现在大家的这个旅行的需求，它已经不是那么肤浅了啊， 对， 不是光是听名字了， 体验才是更重要 的。所以说为了体验感更好一些，所以说后来之后就是 我们才就走了很多很多这种说是可能比较生僻一点的线路， 是是， 对吧？但是真的是沿途的景色会很漂亮的，而且就是这是说往探昌方向走，然后往涿泥县方向走的话，然后是有大峪沟，大峪沟这样的也是一个4A 级的景区，知道吧？就是说它的整个里面也是就是基本上从上去到下来之后，你看不到有多少人，这是大峪沟这样的一个景区，但是景色 就是那个山谷那峪， 山谷那个峪，对。就是说那么这样的一个景区在涿泥这个地方可能是当地人肯定不去，对吧？那么说是剩下的就是我们直接就是很多人是路过的，但是就是这条线你可以穿起来从涿泥，然后我们最后再返回到合作，但是中间这一节有一个号称为就是在我们中国十大的自驾线最美的自驾线路之一的一条线路，对，有梯田，有梯田草原，还有牛群羊群，然后整个路整个是完全是就是像那个 S 型的，然后直接盘环的这个整个这个草原之间， 这是在什么哪个区域？ 就是从涿泥，然后直接开到合作， 这还是在青海不是， 还是在 甘南。甘肃， 对，甘肃南部，因为我说的现在已经好几个县城了，就是基本上全部属于合作地区的，那么说是就是从这边，然后绕一圈走下来1300公里，然后可能你在国庆假期这样的一个大假期当中了，你在当地你能见到的游客数量基本上超不过5000人， 刚才说的这条线路，您觉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这条线路就是4到6天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了， 合适啊！ 而且就是非常非常的贴合我们的这个国庆小长假，就是你可以，除非说是你要我从北京自驾过去，你路上先耽误两天的时间， 那就是建议一个是飞到兰州或者飞到西宁那边， 就是 还有就是兰州现在高铁应该是9个小时吧。 八个多小时， 8到9小时， 对。但是兰州的高铁是，它是早上起来，就是上午有两班，早上起来一班，中午10点多一班，然后10点多那班可能到那就是正好吃晚饭，看黄河大铁桥， 然后休息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再从兰州出发，这是，但是有一班卧铺非常舒服，就是晚上发早上到， 夕发朝至， 对，就是下午 不浪费时间， 对，就它不会耽误你更多的时间。飞机的话，就是兰州的机场距离兰州市区70公里，就是等于天津快到我们北京了，天津机场快到我们北京了， 对吧？这条线路呢，其实刚才我在想，因为听过袁一讲他去西北的经历，他在甘肃待过，那么 我去过张掖， 是耽误了一晚上，是吧？耽误了很长时间， 因为当时是为了要飞到张掖的飞机，但是从兰州到张掖的飞机一天只有早上和最晚。 他有感受，就是张掖当时名气很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很多外景地在哪儿哈， 对，那个 取景地。 这个事情吧，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你可以选择这样的地方。但是如果你 飞起来确实比较需要耗时。 对，如果你想错峰，你想错开人流高峰， 对， 我们知道国庆假期期间，像这样的有名的景区一定是人很多的。 对。 所以刚才张波是避开了这些地方。 对，完全。其实我说的这些目的地，基本上说白了，不是人特别拥挤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景区。 就是我们还是要学会一点，就是什么时候看什么。 对， 是吧？ 而且秋季的它们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说这属于说是我在西北方向能给大家推荐的俩。基本上算是两个省了，已经 啊，就是没说我们西安， 对， 西安那个 西安是因为不用我们说了，我 也是知名景点，也是巨星的范儿， 对，我觉得说是包括很多的一些短视频上面啊，大家对西安又重新又有了一种认识，对吧？所以说你说让我一说的话，我估计这些听众们说你说的是什么呀？我们不知道吗？人多吗？多， 大家这样，还是就是如果你平时在大家都上班的时候，你有时间的话啊， 对， 有风趣， 对， 感受会非常好。 对， 到时候我可以指点大家去吃哪家的什么羊肉泡啊，是吧？ 那个微博找一张帆。 对，我觉得这个是讲到你们家这块，然后不用我去介绍， 好， 对吧？而且这个 过家门而不入了。 对，就得路过，必须得过去。 好， 你像我从我们家都过去了，根本不说。 是， 对吧？ 好，咱们就抓紧时间再来说一方向。 那么我再说一方向，我们说到湖北吧，哈，然后这个算是一个吊脚的方向了，对吧？为什么说江浙一带我就直接略过了？你放心，这个假期江浙一带人也不会少。 原因他们不愁人， 对，他们肯定不缺人，你知道吧？ 因为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嘛，也习惯了。 对， 湖北这个方向您是建议？ 湖北的，其实我建议，其实大家去恩施。 因为大家很多， 我以为你要建议大家上武当山。 那个武当山其实说是也是可以，但是可能比较就大家可能辛苦一些。 嗯 啊，但是为什么我要说到湖北的恩施呢？其实恩施它是一个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偏多的一个区域，对对对啊，而且你像在这边的像什么，就是可能去大家去熟悉的一些景点，比如像土司城、腾龙洞，对吧？还包括一些这个女儿城。因为前些年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确实没什么人，对吧？ 现在 可以这么说吧，女儿城里边的房价也确实提高了不少，大概七八百块一间房吧。对，就是因为就是这跟这个陕西西安这个摔碗酒有的一拼的啊，就是他们当地其实最早先是摔碗酒。 哦， 是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发源地，就是吃完饭然后碗摔在地上，还是有讲究的，摔法不是那样摔的，就是说很容易就摔破的一个碗，你知道吧？啊，就是说 很容易就摔破的一个碗。 对，但是你掌握不住技巧的话，可能真的说是你摔地上，它这为啥还没破？ 嗯， 这个我见到很多朋友真摔到地上没有摔破。 嗯，啊，这是当地风俗啊， 就是这是属于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把一些就是我喝完这碗酒，然后我把这个酒碗摔到地上摔破了，就是把这些不愉快不痛快的东西全部给它摔出去， 跟咱们说 岁岁平 安。 对啊，其实这是就是从这个地方他们自己已经好多年了。 这个地方人现在照您来看不会特别多是吗？ 就是说至少来说，他因为女儿城和土司城这是恩施的两张名片 啊， 那么这两个人多，但是另外我给大家一定要推荐一个就是在恩施要去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啊， 比如说黄金洞啊。 黄金洞， 对，它是一个溶洞的概念，但是这个方向你放心，人肯定不会特别多。这个里边的话，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夏季漂流的人比较偏多一些，但是在秋季的旅行当中呢，其实就是多走了几个盘山路，然后绕到后边去。第一个人不是很多，你可以真的很轻松的在那里边去拍拍照，对吧？因为它的溶洞的规模比较大嘛，啊，就是确实是很大，里边可以开汽车的，对。 哦，这么大的。 对，就是。 去真的开不进去吧？ 对， 不会让你 只是那么大而已。 对，它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再有一个就是凤香坡啊，就是有可以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什么采茶呀，或者包括它本身这边恩施也产茶嘛，茶叶是它的第三张名片，对吧？就是恩施的叫什么伏羲茶，对吧？啊，就是伏羲山、伏羲水、伏羲茶，然后。喝出来的人是伏羲人啊，对，就是他们是当地民俗是这样来去讲啊，但是真的是就是到这个上面你度假嘛，就是我觉得说是大家应该去选择放松一点，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到这个凤香坡上这个地方去吃他们的土家菜 哦， 啊，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再有一个选择，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恩施大峡谷，什么一个地缝，一个是那个七星岩，对吧？那但是说为什么说这个你要卡好点的话还可以，比如我一大早我先去地缝，大概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然后就赶快跑出来，然后去坐上缆车，然后上到山顶上去，然后下来的时候你不至于排两个小时队， 是有攻略的啊。 对，你不至于排两个小时队再去坐他那个车，知道吧？啊，所以说是这是说作为他这一块，但是另外一块我最推荐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一下青江大峡谷，这个青江 大峡谷， 对，青江画廊，那么这个地方是最值得一去的，就是一个是人也不会特别多，坐着船上人挤不到哪儿去，踏踏实实的去游览。 谢谢张波，刚才这个攻略性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几个方向啊， 特别实用。 反正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可以参考一下。 对，感谢张波今天在十一长假之前给我们带来这样实用的这个信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十一期间特别 找到人少的地方， 精妙的避开那些非常名气大的巨星级的景区。 有什么需求我们及时跟张波再沟通，好吧？ 对， 好的， 随时跟我们互动。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住在876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